fire still burns within me, within me. Do-da-dee-dee-da, do-da-dee-dee-da, do-da-dee-dee-da. I'm leaving you tonight. 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在我的心，现在我唱这首歌只为你。 是来自萧敬腾演唱的写一首歌。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为你请出的这位歌手呢，曾经有歌迷这样形容过他，说很喜欢他那种很幽灵的声音，虚幻中带有爆发力，很能够感染人。他就是陈绮贞，来听到这一首《华丽的冒险》。

乐在远远歌颂，真爱总会是永远，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，唤醒不甘恋爱梦神，心抱拥流传在月夜那故事，当中的主角几飘动，如神话活在这世上。 和你去吹风，各位好，我是江帆。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为你送上的是来自歌神张学友的《雪狼湖》。《雪狼湖》呢是张学友的一部音乐剧，讲述的是贫穷的花匠爱上富家小姐的爱情悲剧。张学友呢是饰演了男主角。这个剧呢在香港连续上演了42场，场场爆满。后来一直到2005年的时候，张学友把《雪狼湖》改编成了国语版，并展开了大陆的巡回演出，场场爆满。这部音乐剧可以说是华人音乐剧历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一部了，也是最受欢迎的原创大型音乐剧，更是被评论为迄今为止最优秀的港产音乐剧。继续来听歌，来自李玟《想你的365天》。 转眼又是一年。

这首歌很多人唱过，比如说像凤飞飞、韩宝仪、刀郎、李宇春。当然了，我们刚听到的那个版本呢，就是来自林淑荣的版本。说起林淑荣，可能很多人并不是特别的熟悉，但是如果提起《昨夜星辰》《无言的结局》这些老歌呢，你一定耳熟能详。这些老歌的原唱者就是中国台湾的歌手林淑荣。林淑荣出道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，8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成名了。1983年电视剧《昨夜星辰》播出，他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更是让他声名鹊起，红遍了港台以及东南亚一带，可以说也是比较早期的一位实力唱将了。好了，这里是和你去吹风，好音乐永不停歇，继续为你放送的是潘玮柏《爱上未来的你》。 捉摸不定的爱情，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，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。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，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，你让我把对爱的谜变成决心。哦哦，爱上未来的你，为了一颗柔软的心，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。消失，爱上未来的你，我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还没我们的约定。没想到我一句一条一言语，我在静心中，我城市里面悄悄呼吸，没有了力气，看着人们时刻爱上你，可以找到你，爱上你，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，没有那些空白，你占据了所有距离，我不需要谁添加的规矩，说可不可以？ 傻子才争吵，落

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呢，通常在华语乐坛当中都会取得一番不小的成绩，比如说这一位蔡健雅。蔡健雅在很多女歌手当中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独特的一位了。首先第一，她不仅仅是一个歌手，更多的时候她还是一个音乐制作人，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室。她帮别人发行过的唱片甚至比她自己的唱片要多很多很多倍。而同时呢，她也是华语乐坛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玩 R&B 而且取得一定成效的女星，比如说像她和 MC Hot Dog 一起合作的 Easy Come Easy Go， 当然了还有和张震岳合唱的思念是一种病，都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蔡健雅真的是不容小觑。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继续为你送上来自邰正宵《千纸鹤》。 爱太深，容易看见伤痕；情太真，所以难舍难分。这一千对之合，借一千颗心情，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。夜难眠，往事忽隐忽现，心在痛，对你越陷越深。这一千对之合，借一千个心愿，梦醒后情缘不再凋零。我的心不后悔，这折叠只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爱太深，伤痕，情太真，所以难舍难分。这一千对之合，借一千颗心情，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。我的心不后悔，这叠叠都是为了你，我的泪流不尽，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，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。我的心不后悔，折折叠叠都是为了你，我的泪流不尽，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，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。千纸鹤千分情在风里飞。 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好时空。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 FM 九五九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

诗篇定于当年情，再度添上新诗。红日发放今天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，轻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轻轻勾你为你牵，拥着你，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。痴气梦未污染，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诗。一望你，眼里温馨已疯癫。前梦一点未改变，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诗。